几段感情，还是不太了解你的心。当作朋友，轻松惬意，爱情举棋不定。悠悠我的情，猜猜你的心。男女之间的事没有规则可循，其实心坎里只求一份安定。平平凡凡，朝朝夕夕。 举棋不定，来自张清芳和尤克里林，选自左右张清芳这张专辑。说起来也许您不会相信，拿破金曲奖过后的张清芳也会走音儿的。原来几年前张清芳和张宇两个人曾出席一场演唱会，合唱别来无恙这首歌曲，结果呢，张清芳音起得太高了，不仅自己唱的走音儿，张宇当场成了受害者，跟着走了音。虽然事后演唱会顺利的落幕，但两个人当场还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回家之后也不敢打开电视机看回放。张宇还开玩笑说，从此我老婆就规定我不准再跟女歌手合唱了。张清芳也笑言，那次是自己最失败的一场演出了，马失前蹄啊，老虎还有大队的时候呢。下面呢，咱们就来听一听张清芳与张宇对唱的这首《别来无恙》。 从来不曾预期还会遇见你，能不能不说谎，让我的情绪藏一藏。 不要试探彼此的伤，问候语气有点凄凉，我设法压抑我自己，努力安抚那面对你心里的伤。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，为何你眼中仍泛着泪光，你坚持你的，我坚持我的，爱就是这样受伤。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，为何我至今仍失去方向，你放弃了我，我放弃了你，是不是遗憾从此真的遗忘。情绪藏一藏， 不要试探彼此的伤，问候语气有点凄凉，我设法压抑我自己，努力安抚那面对你心里的伤。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，为何你眼中仍泛着泪 就是这样受伤，这感情是否真的变了模样？为何我至今仍失去方向？你放弃了我，我放弃了你，是不是遗憾从此真的遗忘？感情是否真的变了模样？ 为何你眼中仍泛着泪光？ 你坚持你的， 我坚持我的， 爱就是这样受伤。这感情是否真的变了模样？为何我至今也失去方向？你放弃了我， 我放弃了你， 是不是遗憾从此真的遗忘？ 你放弃了我， 我放弃了你， 是不是遗憾从此真的遗忘？ 一首不太好唱的歌曲《别来无恙》，来自张清芳和张宇。其实关于张清芳唱歌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，比方说当年为了录制歌曲《时间的滋味》，张清芳差点因为缺氧而休克过去。由于录音那天寒流来袭，非常冷，张清芳在录音室录音的时候忘了开空调了，唱了近十分钟，突然觉得胸闷，喘不过气来。而制作人陈志远在听到张清芳的声音有问题时，竟对张清芳说，听了你唱歌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走音了。紧接着摔门走了人，弄得大家都很尴尬。张清芳坦言，录制《时间的滋味》这首歌，不论身心都让她很受伤。下面呢，我们就赶快来听一听张清芳得来不易的这首歌吧，《时间的滋味》。 我以为下个地方就有了新的芬芳，却忘不了昨天的味道。经过的风光，正牵动我的眉间， 开心乐呵呵，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刀。2000年过后，张清芳加盟了新东家风华唱片，在老板娘张小燕的全力支持与监督下，专辑呈现出了全新的风貌。张小燕帮助张清芳邀请到了女作家张曼娟负责所有的歌词创作。在《等待》这张专辑中，许多歌词都是源自张曼娟的文章，像《把自己敲醒》是源自《我的男人是爬虫类》，《兰花小馆》《十二点见》是出自她的短篇小说《12:15《兰花小馆》。当所有的歌词完成后，唱片公司再一一请合适的人选来谱曲，包括黄韵玲、蔡健雅、汤小康、黄舒骏等都是一时之选，同时也邀请来了李宗盛、陈富明和陈志远等金牌制作人。曾一度讨厌进录音室的张清芳，在这张专辑的录制过程当中也重新找回了唱歌的激情，每首歌曲都有深厚的情感在当中。下面呢，来听一听张清芳的这首《兰花小馆》12:15。 有时候吃一餐美食比谈一场恋爱更专注，至少我们是有头有尾的吃掉一条鱼。总是12:00街角那家店，晴天雨天都不变，在兰花小馆偶然的机缘翻相 心里，不关心你的念。 续前行。 兰花小馆十二点见，来自于张清芳。经过张小燕的介绍，张清芳终于在即将步入四十岁的年龄的时候走入了婚姻的殿堂，并定居在了香港。婚后的她专心相夫教子，在2008年过年的期间返回家乡与好友团聚，不禁流露出了思乡之情。张清芳透露想搬回台北，因为两个儿子该上学了，她觉得孩子应该从小接受完善的中文教育，读汉字，说普通话。台北在这方面的环境远比香港好，而且与家乡的亲人也能有一个照应。另外，张清芳还表示很想念台湾省的观众，很怀念和歌迷一起的日子，歌迷们也更想念她呀，想念着那个唱着出嫁的清纯女生。一起来听歌吧，《出嫁》，来自张清芳、尤克里林。听完张清芳和尤克里林合唱的《出嫁》，咱们接着聊。张清芳说，现在自己的年纪大了，许多事情也有了不同的看法，比如她就有一套自己的教孩子的哲学。她认为疼爱孩子要有分寸，还特别应该培养他们的爱心。比方说有一次下雨天，孩子们要带狗狗出去散步，张清芳不仅给孩子们打着雨伞，还给小狗也披上了雨衣，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要照顾弱小。旅行的最后呢，咱们再来听首歌吧，《深邃与甜蜜》，同样来自张清芳。今天的旅行就到这儿了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代表调的智声技术叮当，感谢您的乘坐，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你说我是你认识最奇怪的女孩，出太阳还穿着雨衣，冬天里爱吃冰淇淋，大家都快乐，我却不问什么，忽然想起来。你说我是你认识最恍惚的女孩，常常看着天空发呆，好像有很多心事解不开，对你发脾气，专心看着你永不嫌你，其实我心里有个秘密，这秘密让我在阳光里渴望拥抱，所以穿雨衣，这秘密让我在冬天里热情燃烧，思念不停息，看见你为我停下的声音，是开心的笑起来，想起我永远不会。 知，把心事悄悄地写下来，把邮票贴成给你的信你还没打开，我已经开始等待邮差。信纸并不是我的最爱，期盼你多点关怀。邮票念出了我的无奈，有话不能够说出来。你说我对写信太过依赖，我唱到幸福的悲哀，写给你的信还在我口袋，邮差根本就不回来。真的想要对你说，因为你让我变得深邃。真的想要你知道，因为你让我感觉甜蜜。但是怎样才能沉默地告诉你属于我的小秘密？我爱你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笑容又胜过了太阳，我只能投降，怀疑自己的冲动，怕机会一瞬间错过，决定不再想。你说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是否可能、哦、我相信只要我爱你，什么都可以，一切都可以、哦、我爱你，爱你没道理，没道理就可以，就是痴心地，痴心地沉溺，沉溺在爱你，就让我沉溺、yeah, yeah, oh, yeah, 就让我沉溺。无法理解你不说话，我进不到你心里面，像有一道墙，怀疑当初的冲动是不是开始就是错，许多事没想。你说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没有可能、哦、我以为只要我爱你，什么都可以，一切都可以、哦、我